智生活。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的呢是茶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谈一谈我们中国人喝茶时呢所蕴含的一个文化特色。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啊，中国人往往呢通过敬茶来表达对长辈的一个尊敬，同时啊在节假日呢邀请长辈去餐馆喝茶也是一种传统的活动。好，那么作为一个表示尊敬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那英文应该用一个词叫 sign， S-I-G-N， 这个 sign 作为一个标识， as a sign of respect。 那么作为一个对长辈的尊敬啊，用的是 as a sign of respect。Chinese people show respect to the older generation. 哈，老一辈人，长辈用的是 older generation by offering a cup of tea. 后面用的是介词 by offering a cup of tea. 同时邀请，不仅邀请，同时你还需要给他买单。哈，用的是 inviting and paying for their elders to go to restaurant for tea is a traditional activities.On holiday. 那么这句话呢有两个动词，一个是 inviting 邀请，另外是 paying for 哈，为谁谁谁支付这笔钱， paying for the elders。 注意一下，这里面它没有用的 older generation， 而用的是 elder 哈，这个是 E-L-D-E-R-S， 它也表示长者哈，老一辈人，用这个词 elders go to restaurant for tea 是一个传统的 traditional activity on holidays， 节假日时候呢一个传统的活动。好，那么看看过去哈，我们知道在过去啊，地位较低的人会呢给级别更高的人倒茶，但是呢如今随着社会变得更加的宽容，家长有的时候呢会给孩子们倒一杯茶，老板呢有的时候呢会给员工倒杯茶。那么看看过去， in the past people of lower ranking 表示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用的是呢 ranking R-A-N-K-I-N-G people of lower ranking， 然后给谁谁倒茶用的是，哎，想想倒茶这个词，哎，用这个 serve 这个词，为什么什么服务， S-E-R-V-E serve tea， 哎， serve tea， 后面 to higher ranking people 啊，级别较高的这些人， higher rankingpeople， 刚才呢是低级别的是 lower ranking， 高级别呢是 higher ranking。 同时啊 ranking 这个词还可以表示呢我们同学在班级里面的一个排名啊，你排名第几，那么学校里面这个排榜啊英文就用这个单词 ranking 来表示， R-A-N-K-I-N-G。 但是今天由于社会变得更加的宽容啊， today as society 啊，社会 becomes moreLiberal 哈，这个词有一些难度哈，啊，同学们记下来，更加的宽容 ，liberal， l i b e r a l， l i b e r a l， more liberal。Parents may pour a cup of tea for their children。这里面倒茶用了这个倒的这个动作是 pour， p o u r， pour tea。刚才呢，我们用的是 serve tea， 而这里面是 pour。但是呢通过两个词啊你看出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父母给孩子们倒杯茶啊，他可能动作非常的随意，但是呢在过去地位较低的人给地位较高的人敬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重一些礼仪，所以他用的动词也不一样，用的是 serve 哈，它非常的正式，特别的正规。 因此呢，不同的场景啊，每个用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看一看 ，Our boss even pour tea for staff at restaurant 哈，那么说老板给员工倒茶呢，也用的是这个 pour 这个词 ，P O U R。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在倒茶的时候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哈。同时啊，中国人通过倒茶来向别人道歉，这表示某人对做过的错事呢，非常的后悔。好，看看道歉这个词组叫 apology，apology，A-P-O-L-O-G-Y 道歉，但是同学们注意 apology 是一个名词，如果说道歉的话呢，还需要一个动作哈， make apology to others， 给谁道歉？ to others by pouring them tea 啊，给他们倒茶来表示自己的歉意。好，那么放在一起呢，是 Chinese make apologies to others by pouring them tea。 This act这种行为哈，这种动作呢 is taken as 被理解成为 a sign of regret。 那么这次我们又学了一遍，一开始呢 a sign of respect 表示对某人的一个尊敬，但这里面 sign of regret 那么表示对某件事情的一个后悔，所以这个 sign 这个词它的用途还是特别的广的。好，那么除了刚才的这个场合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婚礼的时候呢，会给老人敬茶哈。那么在传统的中国婚礼上呢，新娘和新郎呢都会跪在他们的父母面前为他们敬茶，表达呢他们的感激之情。同时啊，在这个仪式上啊，他们会对父母说，感谢你们把我们抚养成人啊，我们现在要结婚了。通常情况下，父母呢会喝一小口茶哈，然后呢给他们一个大红包，祝愿他们恩恩爱爱。好，那么这句话呢充满了浓浓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味道哈，大家看看如何来翻译。 In the traditional 哈，传统的 Chinese 婚礼哈，叫 marriage ceremony 或者是 wedding ceremony 都行哈，我们可以说 marriage M-A-R-R-I-A-G-E marriage， 还另外一个词呢是 wedding W-E-D-D-I-N-G， 后面呢都可以跟 ceremony C-E-R-E-M-O-N-Y 合到一起呢，我们可以说婚礼呢既可以说 marriage ceremony， 也可以叫做 wedding ceremony。 同时新郎和新娘都跪在他们的父母面前， both 啊，两个人， the bride and the groom 啊，这个 bride是新娘哈 ，bride 新娘 ，b r i d e。那么新郎呢是 groom， 哎 ，groom g r o o m。所以这个新娘和新郎呢是 bride and groom， 跪在面前 kneel 哈，这个词是 k n e e l 啊，跪在面前 in front of their parents。同时呢给他们倒茶，那么看看这个倒茶它没有用这个 pour 这个词，而用的是 serve them 哈，非常的带有敬意的一种方式给某人倒茶哈， serve them tea as expression， 作为一个表达哈，作为一个表示吧，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gratitude 表示感恩的意思， G-R-A-T-I-T-U-D gratitude啊。如果说觉得这个词有些难呢，那么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thanks， 当然这个词呢放在这里面感觉它的这个分量不够重哈，所以呢希望同学们记住这个词 gratitude， 表示一种感恩的那种心态哈 gratitude。 那么同时他们说的话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什么呢？ words spoken to the parents during the ceremony， 用的是呢 words 非常简单，一些词一些言语啊哈。 duringThis ceremony can be understood， 可以被理解成为什么呢？ As thank you for bringing us up，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词组叫 bring somebody up， 表示把一个人抚养成人， bring up， 那么这个词组也很形象哈，把一个小孩从非常小哈，非常矮的那么一个小孩子慢慢的给他抚养呢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所以这个词组呢是 bring somebody up。 同时呢又讲到 now we are getting married，我们现在要结婚了 ，getting married。那么父母呢会喝一口茶 ，the parents will usually drink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ea 哈，一般情况下呢都不可能说一下子把那个茶给喝干了哈，就是说喝一小口哈，象征的喝一下就可以了。Drink a small portion， 这里面 portion p o r t i o n 表示一小部分哈，非常少的一小部分 of the tea， and give the couple a red envelope， 一个大红包，这个 red envelope envelope 哈是信封，但这里面 red envelope 是一个红色的。大的信封哈，就是红包 red envelope。同时呢，它意味着呢，小两口能够恩恩爱爱 ，which means good luck。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a sign of respect, Chinese people show respect to the older generation by offering a cup of tea. Inviting and paying for the elders to go to a restaurant for tea is traditional activity on holidays. In the past.People of a lower ranking serve tea to higher ranking people. Today, as society becomes more liberal, parents may pour a cup of tea for their children, or a boss even pour tea for staff at a restaurant. Chinese make apologies to others by pouring them tea. This act is taken as a sign of regre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rriage ceremony, both the bride and the groom kneel in front of their parents and serve them tea, an expression of gratitude.Words spoken to the parents during the ceremony can be understood as thank you for bringing us up. Now we are getting married. The parents will usually drink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ea and give the couple a red envelope, which means good luck.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板块中，李明浩、杨义山和刘浩然同学将对话主持人 Frankie 老师，分享他们参加寒假进阶营的收获和体会。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 AM 774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小鬼当家 Kiss Club， 我是主持人 Frankie。2018年1月29日至2月4日啊，我们有23位小同学参加了由北京电台外语广播举办的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寒假进阶营。那么在进阶营的过程之中呢，我们的小记者啊学习了很多相关的这种知识啊，包括新闻写作呀、双语播音技巧、冬奥知识、采访技巢等等，还亲自去了这个鸟巢，参加了冰雪嘉年华的体验。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我们邀请到了3位小记者来做客，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参加我们寒假进阶营的收获、体验和感受。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3位小记者，让我们3位小记者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打个招呼。Hello，大家好。OK， 我们先让3位小记者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志诚小学3年级3班的李明浩。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水。 喜欢跳水的李明浩啊，长得非常的帅气。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4年级1班的杨一山。我最喜欢唱歌、跳舞，还有滑冰。 喜欢的爱好也非常多。还有一位小男生。 大家好，我叫刘浩然，来自北京市三里河第三小学4年级3班。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游泳。 喜欢的爱好很多，你们喜不喜欢学习呀？ 喜欢 喜欢啊。我想这两天在我们的这个寒假进阶营中其实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先来聊一聊你们参加的是进阶营，对不对？ 对。 去年参加过我们的基础营。 对。 感觉进阶营和基础营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进阶营的作业，对， 难度更大。 对。 有什么别的收获吗？ 首先知道怎么写新闻稿，然后就是知道怎么着把新闻稿里重要的东西提炼出来。 提炼出来，所以其实离更加专业的记者又近了一步，是不是？ 对。 啊，学到了很多课，有没有哪门课给你们印象最深，觉得最有意思？ 双语播音吧。 双语播音哪个老师教的呀？ 就是那个王一格老师。 王一格老师也是我们电台专业的主持人了。学到了什么？ 就是学到了英文和中文的一个断句，还有一个关键词的重音去读出来。 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展示？比如说以前觉得哪个地方发音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学完之后，哎，这个发音好像掌握了。 都没有吧，因为我在班里也是。 已经本来就很不错，是不是？刘浩然呢？除了这个双语播音主持课之外，还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别的课印象非常深刻？ 冬奥宣委会的一位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关于那个冬奥的一些知识。 冬奥的知识，而且我知道除了冬奥知识以外，你们还学了采访技巧。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也去了鸟巢，随机采访了很多的。 对，采访那个特别 是体验式采访啊，我听说体验式采访是一件非常难的、非常艰巨的任务，是不是？ 嗯嗯，第一次 有没有被拒绝？ 有。 采访了多少人？一共 七个人。 被拒绝 其实应该是 两个 、嗯、因为有一个就是采访着我这手机就没电，接下来就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直接走了。 哎，据我所知你们采访七个人被拒绝两次，这个结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嗯、 因为还有其他的小组听说好像采访了十几个，然后被拒绝次数非常之多啊。你们被第一次拒绝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 就感觉有点失望， 但是就想就是接着去采访， 就是很尴尬嘛。因为第一次采访的是一个就是门口收钱的一个姐姐，可不可以接受我们一下采访？然后她说主要我们就是要收钱嘛，然后我觉得就好那个什么， 有点小尴尬是不是？感觉是在尬聊啊、 嗯、 但是当时你问了她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还没问问题，就说你有时间就是接受我们下午的采访吗？然后他就说不行啊，我还得收钱呢。 嗯，听说你们在采访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被采访者。 对， 对， 那个 谁能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保安大叔，来谁说说看这个故事？ 找到一个保安，然后呢，我们就问他，就是您跟这儿工作几年了？ 嗯， 然后他就说刚工作一天。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一天感觉怎么样， 嗯， 然后结果他的答案说这儿太冷了，明天就不干了。 太碰巧了是不是？第一天就来工作、嗯、我想可能大叔也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哈。 我也觉得 应该工作还是非常负责的、 嗯、 除了采访之外，你们有没有体验什么样的冰上的项目？ 冰滑梯。 冰滑梯 就是有一个板子，然后你坐在上面。我当时就是有些因为看那滑梯就是那种滑道嘛，跟普通滑梯没什么区别，就是特别长，然后呢滑下去感觉非常刺激，因为特别快。 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刺激的项目的女生吗？ 不是， 不是，但是觉得还是蛮爽的哈。 我们两个是，我跟他 啊，两个男生是。你们平时也喜欢一些冰雪运动是不是？我听说你是会滑雪，什么时候开始玩的？第一次玩滑雪什么时候？ 第一次玩是6岁。 6岁。你今年几岁来着？ 我今年9岁了。 9岁，那也算有3年的经验了哈。 对，然后我是上一回是好像是8岁的时候又滑了一次。 当时是第一次就喜欢上滑雪了吗？ 对， 我是一个特别害怕滑雪的人，因为我怕摔倒。 有人滑单吧、嗯、然后滑着滑着就趴下了。 所以趴下之后怎么办呢？就趴着吧，是不是 就很难起来了？ 嗯，很难起，但是还是要坚定的站起来。 双板是比较简单的。 你滑的是单板还是双板？ 我滑的是双板的、 啊、 我没有参加任何冰雪项目。 啊，没有参加任何的冰雪项目。平时喜欢运动吗？ 喜欢， 我也喜欢运动。 除了这个滑双板之外、嗯、还喜欢什么运动？ 跳水、游泳。 啊，全能了。刘昊然呢？ 嗯，我喜欢游泳，现在已经会蛙泳和仰泳了。 就是我们练跳水是跟国家体育总局练，所以游泳就是会，但是就是不怎么学，就是会个一种泳姿就可以了。 哇、 嗯、 还是挺厉害的。其实我是既不会滑雪也不会游泳啊，就是一个彻底的旱鸭子。 就是跳水更不行了、 跳水就算了吧。对，那采访了这么多人之后，也参加了这么多的课程训练哈、啊、你们现在觉得如果想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小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就是、 怎么样才叫是合格的小记者？ 就是得有耐心、嗯、 得有耐心。除了耐心呢？ 并且还有一些自信心，因为你要是没有自信心的话，你去外出采访肯定会当一个记者很多嘛。嗯，你要没有自信心的话，你就第一个就感觉就是吓得不得了那种， 都不敢采访， 对、 嗯、都不敢找人，就跟那站着了。 所以 他俩之前， 对，没错，就心态非常重要，是不是？ 嗯， 自己要不紧张，或者紧张也不能让被采访者看出你紧张，是不是？ 对。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专业的知识和技巧，能够去引导他们来回答问题啊。 嗯 啊，比如说下一次如果你们再碰到新的采访对象，你们会怎么跟他们打招呼，或者你们会怎么去挑人来去接受你们的采访？ 就是首先挑人就是可以，首先 很悠闲的那种。 对， 很悠闲的，看起来好像有时间能够接受采访的。然后会怎么跟他打招呼呢？ 叔叔或阿姨或者姐姐或者哥哥您好，嗯，我们是来自北京广播电台的双语小记者，请问您有时间就是接受我们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对， 嗯，没错，要亮明身份是不是？ 嗯 嗯，好，想象一下，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冬奥会就要开始了， 嗯， 那时候你们多大了呀？ 13。 13岁、14岁，差不多是中学生了啊。 对。 那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希望怎么去参与我们的冬奥会？ 当一名记者。 做一名记者，去采访。 对。 最想采访谁？ 一些运动员。 采访运动员啊。 我当记者吗？其实我想先去采访一下运动员他们的教练，因为教练还是比较特别辛苦的，然后就是平时给各种各样的运动员训练啊什么的，他们的饮食什么的，我就想采访一下他们有什么那个。 好，那李明浩呢？你是想作为一个小记者， 我想做记者，我想采访他们一下，就是平时训练的时候会怎么样训练？遇到过困难吗？ 应该怎么去解决？是不是？ 对。 好，最后呢，让我们每一个同学哈，跟我们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说一句话，好不好？说一说你们的期盼。从李明浩开始。 希望各地的运动员都不要紧张，输赢不重要，主要就是你参与了。 重在参与。 对， 没错。杨一山， 让他们就是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然后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在比赛前一天，你也不用什么特别着急去训练，然后你就可以听一听自己喜欢的歌，干一干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比赛当天呢，也不用紧张，就跟平时训练一样就可以了。 没错，还是要放松，是不是？好，最后我们的这个刘浩然， 让运动员们就是告诉他们，输赢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是在参与。 我觉得我们三位同学都非常的包容啊，只要参与到了就可以，是不是？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这三位小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在鸟巢冰雪嘉年华中的采访。 首先，小记者们浏览了鸟巢的金色通道，通道里有56种金色马赛克碎片，这象征着56个民族。在它的中央有一个鸟巢的 3D 全新影像，有鸟巢的夜景和全景。通过金色通道，有一扇贴着《百鸟迎春图》的门，上面有银色和平鸽和金色和平鸽。其中，银色和平鸽是用鸡蛋壳贴成的，金色和平鸽是用子弹壳贴成的，这象征着世界永远和平。 接下来，小记者们来到了流水迎厅，大厅墙壁上的画反映了古时候人们的运动场面，是由著名画家刘清丽老师创作的，共用时2个月制作完成。 最后，小记者们来到了位于鸟巢田径场的冰雪嘉年华，这里全部由人造雪覆盖，许多游客正在雪地里体验各种各样的冬季项目，例如冰壶、滑冰、冰上足球、打冰球等。有游客表示，鸟巢举办的冰雪嘉年华很好玩，但也有游客提出服务态度还欠缺一些，地方也可以再大一点。 小记者李明浩、 刘浩然、 杨一山 为您报道。 好，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邀请到了李明浩、杨一山还有刘浩然三位双语小记者来做客我们小鬼当家的节目。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要继续邀请到几位参加我们寒假进阶营的小记者来做客。好，我们下期小鬼当家再见，拜拜。 拜 拜。